上一讲啊，咱们说到这个德国的公海舰队为了荣誉在斯卡帕湾自沉啊，这也是呢德军一战里边的最后一个战斗任务。从此之后，欧洲西线终于回归平静。此时的欧洲大陆呢，可以用一部电影名来形容，就是西线无战事。因为呢基本上除了西欧，其他国家都在打仗，其中打得最热闹的是两个新生的国家，波兰和苏俄。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三大欧洲帝国，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在这三国的废墟上呢，建立起了一系列新兴的民族国家，特别是消失了123年的波兰终于得以复国。这个波兰呢，早先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国家，1385年呢，波兰女王亚德维加和立陶宛大公雅盖洛签署协议，俩人通婚，让波兰和立陶宛形成共主邦联。1569年呢，两国正式合并成为波利联邦，这是波兰历史上最光荣的时代。极盛时期领土面积将近100万平方公里，不过呢后来国力衰落，被俄罗斯、奥匈帝国和普鲁士在1772年、1793年和1795年三次瓜分。波兰人在亡国灭种的耻辱下隐忍多年，终于呢借着一战的机会，在1918年11月11号正式复国。钢琴家帕德雷夫斯基担任波兰总理，民族英雄毕苏斯基担任波兰总统兼军队总司令。毕苏斯基啊，其实是个立陶宛人，但是呢他一心想恢复祖上那个强大的波兰立陶宛王国。于是呢在波兰建国要划分国界的时候啊，毕苏斯基和其他人就起了争执，他想让波兰领土恢复到历史上的顶点，再不济呢也得是1772年第一次被瓜分之前。但是其他波兰人就反对啊，他们觉得呢要那么大领土没用，领土一大民族就多啊，什么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就都进来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啊不如不要，咱保留1793年第二次瓜分前的边界就行了啊。当时呢东欧那一大片地儿啊基本上就是无政府状态，谁抢了就归谁。于是呢波兰出兵东进抢地盘，与此同时苏俄也在挥师西进，双方就围绕这片无主之地展开了争夺。不过那仗啊打得没法看，因为双方的兵员素质都太差了。1918年11月毕苏斯基刚掌权的时候，波军只有24个步兵营、3个骑兵中队、5个炮兵连，三个月之后增长到了100个步兵营、70个骑兵中队和80个炮兵连，总兵力11万人。如此迅速的扩充，兵员素质可想而知，萝卜快了不洗泥嘛。俄国人这边也是半斤八两，这时候红军兵员倒是不少，但是大部分人呢是农民出身，只会使钉耙锄头粪叉子啊，不会用枪用炮。再加上红军精锐部队都在打内战，跟波兰打仗的呢都是菜鸡中的菜鸡，波兰士兵打德国人打不过，打这群人还是很有优势的。从1919年春天开始，波军就收复了大量的领土。眼看波兰越打越强，一心维护波兰军事的英国赶快来掺和，要求波兰停战啊，说你们得尊重民族自决，得让当地的老百姓啊自行建立民族国家。那波兰国境划到哪儿合适呢？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勋爵大笔一挥，画了一道线叫寇松线。这条线啊，画的是让波兰大为不满，因为当初沙俄瓜分的波兰土地还是不归波兰，现在波兰已经占领的明斯克、维尔纽斯、布列斯特还得都退出来，这哪成啊？于是波兰拒绝接受寇松线。而这个时候苏俄内战打得差不多了，也开始调集主力摩拳擦掌，双方一场大战在所难免。双方第一仗是在乌克兰打起来的，当时呢乌克兰存在一个政权啊，叫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呢现在在苏俄红军和这个俄国白军的夹击之下走投无路啊，连首都基辅都丢了。这个红军和白军呢是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愁，但是呢在对待乌克兰问题上是很一致的，都认为乌克兰是俄国领土啊，不能让他们独立。所以这个时候的乌克兰元首彼得留拉一看两边都打我，只好向波兰求援。波兰呢非常痛快地跟他结成盟友。1920年4月25号， 毕苏斯基率领波军发动进攻，一路高歌猛进，十多天时间就收复了基辅。苏俄军队一看波兰人掺和进来了，赶紧调兵遣将准备反击。当时苏波两国战场分为南北两线，北线是波兰和苏俄直接接壤的边境，南线就是乌克兰。波军的兵力部署呢是南强北弱，跟苏俄正好相反。苏军在北线的主力是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西方面军，南线呢是叶格罗夫指挥的西南方面军，其中呢还包括布琼尼和弗罗西洛夫指挥的第一骑兵军。苏联1935年首次授衔的五个元帅，这儿就占了四个，可见阵势不是一般的强大。6月5号，图哈切夫斯基指挥北线红军发起反攻，毕苏斯基赶紧从南线调兵北上。其实呢，图哈切夫斯基这一击是虚招，波兰援军星夜兼程赶路的时候，苏俄真正的杀招才出来。布琼尼率20000名哥萨克骑兵、48门火炮、8辆装甲汽车，潜行300公里后突然进攻，波军缺少战马，根本无法抵抗，只能勉强杀出一条血路，撤离基辅，一路向西跑回了波兰。前线失利，后方也不安神。此时在波兰首都的华沙，毕苏斯基的后院啊，已经是水漫金山了。苏俄特务头的杰尔任斯基派出大量间谍，动摇波兰人的抵抗意志。华沙城内随处可见小广告：世界革命万岁，你在为谁而战？波兰兄弟们团结起来推翻毕苏斯基之类的啊，连总统府的这个墙上都是啊。华沙的咖啡馆酒吧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留着大胡子的人绘声绘色的讲述波军前线失利的情况，就跟亲眼看见一样，各种留言呢是满天飞。有的说波军被全歼，司令逃跑，毕苏斯基后来坦言说恐慌现象发生，国家的结构开始动摇。7月4号苏俄军队开始第二轮进攻，图哈切夫斯基命令步兵、骑兵、炮兵、装甲兵配合迅猛进攻，大胆穿插，先后占领了明斯克、维尔纽斯等重镇，冲垮了波军的防线，两个波兰集团军被重创。图哈切夫斯基这个时候年仅27岁，就率领方面军用3个星期前进了300公里，整个欧洲都在惊呼拿破仑复活了。毕苏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图哈切夫斯基的军队创造了一种不可战胜的形象，就像乌云伴随着暴风雨即将来临那样，在他面前国家在颤抖，在动摇，士兵们惊恐不安。7月23号华沙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布格河被突破，这个时候苏俄西南方面军也没闲着，尤其是第一骑兵军战斗力非常强。当年在波军服役的美国志愿飞行员回忆，从飞机上俯瞰第一骑兵军部队，每行8人8骑，哥萨克头戴圆筒帽，身披大衣，肩上挎着步枪，队伍浩浩荡荡，望不到尽头。眼看波兰就要崩溃，转机来了，英法美开始给波兰提供大量援助，美国呢提供了 1.1 亿美元的军用物资和粮食，法国呢除了提供武器装备，还派来了以卫刚将军为首的军事代表团前来助阵。卫刚是一战末期的法军参谋长，可见这个阵营啊非常强大。协约国一边给波兰援助，一边帮忙调停。8月初呢，在英法的斡旋之下，苏波举行谈判，英法还是建议两国以寇松线为国界，但这个时候苏俄已经膨胀了，拒绝接受。当时的形势确实是大大地有利于苏俄，华沙无险可守，两个苏俄方面军已经见底城下。图哈切夫斯基信心满满，对部下讲进军华沙，然后呢在波兰的遗体上进攻柏林。面对这种情况，卫刚建议毕苏斯基采取堑壕战。毕苏斯基虽然没有上过一天军校，但是他敏锐地察觉到纯粹的防御不能带来胜利，只不过是苟延残喘，只有进攻才能有一线生机。怎么进攻呢？毕苏斯基对着地图沉思，火花乍现，他发现华沙南方是苏俄两个方面军的结合部，兵力薄弱，如果在这儿反击，从中间插入，就可以迂回到图哈切夫斯基的主力后方，能够彻底扭转战局。所以8月16号在毕苏斯基的指挥下，波兰军队发起了反击，以骑兵为主力的波军第三、第四集团军强行突破80公里，突然出现在苏俄第16集团军的后方。正在进攻的第16集团军猝不及防，迅速崩溃， 与此同时，驻守华沙的三个波兰集团军全力出击，图哈切夫斯基下令全线撤退。这道命令一下，苏俄士兵立刻陷入一片慌乱，如雪崩一样崩溃，到处可见被打败了的苏俄兵，争相逃跑的车辆堵塞了道路。反攻一直持续到8月25号，考虑到波军的补给问题，毕苏斯基下令停止追击。华沙战役宣告结束，这场战役苏俄伤亡7万，被俘8万，大炮231门，机关枪1032挺，波军伤亡4万，被俘5万。两国的俘虏啊，下场呢都比较惨啊，苏俄战俘死了将近28000，波兰战俘死了20000。有不少人说呀，波兰屠杀苏俄战俘，所以呢二战的时候呢，苏联在卡廷森林屠杀波兰战俘，这是他为了报复啊。这种说法相当不靠谱啊，因为这个双方战俘都这么高的死亡率，不是因为屠杀，而是因为这两个政权都是刚刚建立，自己都没吃饱饭，没精力管战俘，所以战俘营里伙食太差，医疗条件就更甭说了，各种疾病肆虐，大部分战俘都是因为这些原因死掉的啊！你要说枪毙战俘的事有没有，那肯定有，这种事哪个国家都干过。但是苏波战争里说波兰人有组织有计划的杀俘虏啊，这个连苏联史料都没这么写。话说回来，苏俄战败，双方在里加再次谈判，重新划分了国界，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被纳入了波兰版图，这条边界呢一直保持到二战爆发。苏波战争中最大的英雄肯定得说是毕苏斯基，他凭借着坚强意志和军事天才，带领波兰人挡住了苏俄的进攻，拯救了华沙，也拯救了波兰，甚至可以说拯救了欧洲。讲到这儿呢，一战在欧洲的全部战事啊，咱就都讲完了啊。不过呢，一战既然叫世界大战，在欧洲以外啊，很多地方也打过仗，而远在中国的青岛就是东亚唯一的一处一战战场。那么谁在这儿开战，又会打出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咱们下一讲再说。